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八集。从小被教导对待客人要懂礼貌、知礼节的云建威，出门前换上了自己漂亮的白色小衬衣、浅色格子背带裤、干干净净的小白鞋。旁边大 T 恤、旧裤衩的齐峰说：“ 哎，可以不用穿得这么整齐。 要是弄脏了衣服，云建威又要闹。”云建威嫌弃扯了扯齐峰的大裤衩：“ 第一次去你朋友家里。”当然要穿得好看点了，表示尊重。哥哥换条裤子吧，你这不是干活的时候穿的吗？ 他们家有点乱，还养了两条狗，前两天狗刚生崽。 云建威马上回房，过会儿再出来，已经换上了齐峰的旧衣服和旧鞋子，手里拎着个大草帽。 出发。 午后太阳正烈，齐峰骑着自行车，风兜起他的 T 恤。云建威坐在自行车后座，一手抓着齐峰的衣服，扶好脑袋上的草帽。这么大的太阳，可不能把他晒黑晒丑。土路坑洼不平，云建威被颠得不满叫唤，嚷嚷屁股疼。齐峰只好小心绕着坑洼走，如此在路上花了不少时间。等到了别人家门口，人已经在门前等了许久了。 阿峰哥，怎么这么慢啊？ 一瘦瘦矮矮的男孩跑过来，看见后座上的云建威，咦了一声。男孩叫李贤，和齐峰念一个班，只不过齐峰的成绩排前头，他排倒数。李贤个子不高，却长了个大脑门，被他老娘骂这么大的脑子里装的全是水，一点有用的东西都装不进去，天天恨铁不成钢。云建威跳下车，很有礼貌地和李贤打招呼：“ 你好，我叫云建威。” 李贤的年纪比齐峰小一岁，一直很崇拜成绩好的齐峰，因此对待云建威也很热情，一边把人拉进屋，一边把看见生人凑上来的狗轰走。他家是四间房，三层楼。李贤一路领着两人上二楼，大咧咧推开门：“ 姐，阿正，阿峰哥来了，还有阿峰哥的弟弟。” 桌边已坐了两个人，一个长发扎马尾的女孩，穿着淡绿色的花边裙子，手边堆着一摞书，面前摊一本作业，看见他们露出微笑：“ 来啦。” 另一边，懒懒靠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翻书的男生抬起头：“ 齐峰，这是你谁啊？”“ 哦，表弟。”“ 城里来的吧？长得真好看。”“ 啊，没有啊。哎，我很少去城里，不知道路怎么走。” 云建威笑得眼睛弯弯，露出一双小虎牙：“ 哥哥也很帅。” 他也没跟人客套，觉得这个哥哥确实长得挺帅，浓眉大眼高鼻梁，还没齐峰哥哥那么黑。李贤在一旁嫌弃道：“ 你可别夸他帅，再夸他尾巴要翘上天了。”“ 贤贤嫉妒我的美吗？”“ 别，好恶心。” 四人围桌坐下。女孩叫徐梦兰，是李贤的表姐，她的成绩是实打实的好，稳居年级前三，平时学习也认真刻苦，只是受她的姑姑所托，常年辅导她弟李贤的功课，被大家戏称为扶贫。有幸被云建威化为诗歌范畴的男生叫黄正阳，因一副好皮囊颇受女生喜爱，本人十分不专一，基本上见一个撩一个，且成绩和李贤不相上下。两人上学的时候就天天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一个睡觉，一个撩妹，两人臭味相投，称兄道弟。此次约作业主要是徐梦兰辅导他弟写作业，齐峰和徐梦兰解决难题，黄正阳就是个来抄作业的。 齐峰和徐梦兰坐在一起先做题，另外三人就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聊天。李贤和黄正阳对云建威很好奇，李贤自来熟得很，问云建威：“ 微微多大了？”“ 10岁。”“ 你家住在哪里？”“ 临安市。”“ 好远啊。”“你爸爸妈妈没和你一起来吗？” 云建威摇头，黄正阳把李贤的大脑门推一边去。 去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 一旁徐梦兰终于无奈开口：“ 你们还写不写作业了？李贤，等会儿姑姑上来看你作业没写，你又要挨训了。” 李贤赶紧挪过去，挨着他解坐。云建威也把凳子拖到齐峰旁边，趴在桌上看齐峰写字。齐峰的字很好看，笔法端正有力，字迹干净。云建威又去看齐峰的手，齐峰的手偏瘦，手指长而掌宽，骨节分明，握笔写字的模样颇有些古时候少年学子正作文书的风范。齐峰手边放着一叠生物卷子，生物老师把他们这学期考过的生物卷子订在一起，让班上的同学订正改错在本子上，当作暑假作业之一。云建威好奇翻开卷子翻了几页，30分的满分，齐峰的卷子全都在28分以上。云建威两眼冒星星：“ 哥哥好厉害，卷子上好多满分。” 齐峰的理科成绩在咱们年级可是常年排第一，他就是文科不好，所以落了点后腿。 我姐就是每科成绩都好，全能。 说的好像每科成绩都好的是你似的。 哎，微微在学校里平时成绩怎么样？ 我成绩不好。 云建威吃着李贤给他拿的零食饼干，晃着小腿无所谓道：“ 我只有英语拿满分，其他都不及格。”“ 不会吧，你看起来挺聪明的。”“ 会不会说话，人微微还小，小时候就是开心的玩，学什么学？ 我要是想学就可以学得很好，只是有很多学科我都不喜欢，有的老师还教不好，我没兴趣才不听课的。那阿峰哥哥就是喜欢虫子和花花草草，所以生物才特别好，对吧？”“ 对，学习有什么意思，做作业更没意思。走，哥带你玩去。”“ 一起啊，别丢下我。”“ 啊，李贤，你一个字还没写呢。” 然而三人已一溜烟的跑了，黄正阳和李贤带着云建威嘻嘻哈哈下楼往外跑，院子里的一窝小奶狗见状也跌跌撞撞跟在他们屁股后面。李贤家后头有一片篱笆圈起来的小池塘，池塘里养了些鱼虾，周围还有鸭圈。李贤的妈妈正在鸭圈里搅食草里的米糠，见自家儿子跑到外面玩，登时瞪圆了眼。“ 李贤，不是叫你跟着你姐把作业写了吗？” 李贤吓得差点一跟头摔地上，忙找借口：“ 齐峰把他弟弟带来了，我陪他弟弟玩。” 云建威很配合他，冲女人打招呼：“ 阿姨好。” 女人这才缓和了脸色，定睛一看云建威：“ 哎呦，好漂亮的娃娃，你是不是小时候过年去过老齐他们家？我好像记得在他们家见过一个好漂亮的白娃娃，肯定是你。”